庆祝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被推举为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25周年和抗日女英雄金正书同志诞辰99周年青年学生舞会24号在首都平壤的建党纪念塔、凯旋门、平壤镇广场等各处和各地举行。